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综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贾伦是知名的中年相声演员，他的父亲贾继光就是一位知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贾伦从小跟随相声演员毕成文学习相声，而他拜的第一位师傅是相声名家赵德亮。赵德亮对贾伦要求十分严格，从小为贾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赵德亮先生逝世以后，贾伦拜相声名家侯耀文继续学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啊，我们就来欣赏贾伦牛承志合说的相声乐园。乐园是一段讽刺相声，批评了某些地方为了吸引游客大肆建造内容低级庸俗的游乐园的现象。而这段相声是一段贯口活，需要很强的表演能力。下边啊，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贾伦牛承志合说的相声乐园。 哎，这不是牛承志吗？ 是我。 很长时间没看见您了。 可不是吗？ 最近我听说你爸爸发笑了。 哎，对。 啊？ 我爸爸是馒头。 馒头干嘛呀？ 你不说发笑了吗？ 不是，我说你爸爸最近一发家 啊， 他笑了。 嗯， 发笑了。 好嘛，我以为我爸爸变起子了呢。 胡琢磨这个。 不对， 啊， 我们家有钱了。你怎么知道的？ 哎呦，现在外头都嚷嚷动了 啊， 都说你们家有个炸弹。 对了，你们家有俩地雷。 不是，您怎么急了？ 没法不急。 怎么了？ 说我们家私藏军火，能不急吗？我 什么军火？ 你不说我们家有俩炸弹吗？ 别让我问住了您。 问什么？ 我问问你 啊， 你们家是不是有一个炸油厂？ 对， 还有一弹琴厂。 没错啊， 你们家还是有个炸弹的。哎， 认准我们家有炸弹了。 大伙儿不了解，我给您介绍一下。 您说说， 我这个伙伴啊，老家在农村， 是 最近发了，到他们乡里头一打听，吃四方没有不知道的 啊。对， 嗯， 我们家是恶霸。 恶霸干什么？ 您听这名儿啊， 嗯， 吃四方能是好人吗？ 您是说相声的， 嗯， 不懂得做买卖行话，这一方啊， 嗯， 就是一万块，也就是说你们家光吃。每个月就得四万， 哪吃得了那么多呀？ 他架不住人多呀， 没多少人呀。 我给您算算， 嗯， 你大爷鱼塘里有四个帮工吧？ 啊，对。 二大爷粉房里有五个伙计， 是 啊，这加一块九个了吧？ 才九个人呀。 还有呢，你大爷大妈、二大爷二大妈、老爷子老太太和各屋里的孩子们， 要说人还真不少。 感情，嗯，这窝里圈里加一块够多少口啊？ 圈里头啊， 对啊， 你们家不是还养了300多头老母猪呢吗？ 您别搁一块儿说呀， 他这么说热闹， 我听着可别扭啊。 人勤地不懒，副业更抓钱。没过几年，你们家发了，你爸爸看着床上堆得跟小山似的钱，你爸爸犯愁了。 这犯什么愁啊？ 哎，老牛家呀，几辈子没看见过这么多钱呢。 实话， 咱现在富了， 是 咱不能忘了本。 哎， 我寻思着呀，我揣上点钱，我来趟云南， 要旅游， 我弄点海洛因， 贩毒， 背着就得枪毙吧。 知道您往那儿想， 要不我揣上几万块钱，跟他们打打麻将，砸砸金花， 赌博， 这也不是正经人走的道啊。 对呀， 哎，我再花上十几万块钱再娶个老伴儿，我又怕承志呢你不愿意再添个小妈了。 你先等会儿吧。 怎么了？ 我爸爸让这俩钱糟糟的胡说八道啊。 要不说你爸爸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呢。 干脆我给出个主意吧。 您有什么主意啊？ 您呀，盖个敬老院。 这多好，你们村二柱子盖了，全村五保户全进了敬老院了。 盖所学校，这有意义。 还学校两所，三嘎子盖了，一所小学，一所中学。后来你爸爸要盖大学，上头不批。 那为什么呢？ 他要盖北京大学。 那是批不了。 要说呀，还是你爸爸有主意 啊。 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决定要盖一所乐园，好不好？ 游乐园 啊， 带翻滚车那个。 不，你爸爸说现在国家耕地已经很紧张了，要盖也不能盖地上的， 那 要盖一所地下乐园。 地下乐园？什么样 你不知道？ 不清楚。 这不是这回上你们老家去 啊， 你爸爸特意带我逛了一回。 你还先睹为快。 对呀， 赶紧跟我说一说。 哎呦，就他们家那园子盖的可太漂亮了。 是吗？ 那真称得上是依山傍水 啊， 曲径幽深，山石怪异，景致渗人呐。 渗人呐， 那应该是景致 迷人 啊。对对对，尤其是夜里。你看黑松林树影婆娑，七腰草随风摇摆，山脚旁涧泉滴水，天地间鸟兽齐鸣啊。 什么动静？ 啊， 我的妈呀， 多好啊。 不是夜猫叫，就是野狼嚎啊！ 天一亮就好了。 哦， 您极目远眺，但只见金光闪闪，绿瓦青碑，古树参天，浓荫撒地，门前指日旗杆，两边是阵脚威严，二龙出水横卧着，石牛石马石骆驼，石羊石鹿石叫驴，卧兽之间一字排开。八大闲人，有擎天柱、霸天虎、唐老鸭、米老鼠、一休和尚、花仙子、黑猫警长一只耳啊。 这都什么闲人呢？这是 拾阶而上，来至门前，就只见飞檐拱顶，滚球石门，通天立柱之上一副对联，那真是神刀鬼斧，凤舞龙飞。上联写天有不测风云，说死就死，下联配人有旦夕祸福，早晚得完，横批是欢迎快来。 不去。 好啊，迈过门槛，您俯首低身入地九尺。 不是，你先等会儿。 怎么了？ 一进门我先掉坑里头了。 没有啊， 你不说入地九尺吗？ 你们家这不是地下乐园吗？ 啊，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哎，虽说是入地九尺，却也风通气爽， 外 有金屋玉宇，内设锦绣华堂，上修楼台殿阁，下造水榭凉亭，珊瑚爬墙，藤萝绕树，花石引路，您款步入门，两边分设传达室、电视化亭、电传间、车务科、警卫班，四周围电网高悬，值班员一个个手持警棍，虎视眈眈的。 您这是乐园是监狱啊。 哎呀，金二门迎面四扇紫蓝色古坛屏风，点洒金星，上千霓虹银光闪烁，木香芬芳，屏风正反两面有四个斗方，前为生老病死，背后是在劫难逃。 这叫什么词儿？这叫 过二门，您入门廊走长廊，穿游廊，过画廊，抬腿，留神踩着黄鼠狼。 呵， 什么都有。 院中一看，五间正房为上，是前出廊后有厦，两边是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花房，西跨院是厨房，后小院是锅炉房，中间是茅房啊。 你茅房挪地方。 穿堂入室，大客厅庄严肃穆，树案上摆着文房四宝，看后山墙挂起名人字画，水墨丹青，有张大千的老虎，齐白石的虾米，徐悲鸿的奔马，李苦禅的岩鹰，王雪涛的牡丹，任帅英的黛玉，范增的钟馗，张乐平的三毛， 连漫画都有。 纵观全景，不禁令人心旷神怡，那真称得上是屋不大而雅，房不多而精，花不多而艳，草不密而青，院不宽而幽，人不多而静。 是静，谁敢上这地方来呀？ 怎么谁敢来呀、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剪彩的黄道吉日了。 定哪天了？ 清明节。 上坟呐？ 对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待到乐园剪彩日，鼓乐齐鸣，迎死人， 迎故人， 甭管什么人，奏乐呀。 还有乐队？ 当然了，佛乐舞台，晚会两场，有广济寺的宴客，白云观的道场，雍和宫的喇嘛打鬼，慈悲庵的尼姑诵德，外加基督教的唱诗班的， 洋和尚都请。 再看东西两台音乐舞蹈戏曲晚会，更是热闹非凡。这边是白毛女山神庙白发显形，那边是六月雪窦娥刑场喊冤，摇滚歌星狂唱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舞剧虞美人青年猎户正美女蛇缠针，包青天探阴山夜访游流鬼，潘金莲冤魂难散活捉三郎，水漫金山鱼兵虾戏人妖大战，孙猴子火焰山借扇砍下了血淋淋的大牛头啊！ 够了， 旷野荒郊啊，旷野荒郊，曲目烂，雨雷雨交加，鼓乐低鸣。就在这蓝火苗突突乱颤，只登了左右摇摆的三更天，你们老牛家男左女右分为两方，身穿白服，必带黑纱，鞠躬致意，笑脸迎宾呐。Hello， 欢迎各位朋友们光临指导，这就是我们老牛家发家致富以后为您建成的旅游胜地、 地下乐园、 豪华坟地。 去你的吧！ 刚刚您听到的是贾伦、牛承志合说的相声《乐园》。贾伦十分善于说相声中的贯口活，他的贯口活啊，不是单单的背诵台词，而是贯口来讲故事，表演的十分自如。这跟贾伦自幼苦练基本功是分不开的。下边啊，咱们就接着来听一段贾伦和搭档连春健合作表演的相声《儿子梦》。由于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掌声。这回呢，是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 对， 这是我的伙伴叫连春健。 没错， 很长时间没看见您了， 因为最近啊比较忙。 跟您打听点事儿。 什么事儿啊？ 您结婚了吗？ 这话问的。 怎么了？ 这么漂亮的小伙子，能剩下吗？ 结过了。 结过了。 有小孩了吗？ 还真让您问着了。 怎么呢？ 这不是上个月我爱人刚给我生的。 真的？ 哎呦， 哎呦，别说话别说话，让我看看 啊。 就冲你这高兴劲儿，就冲你这精气神儿，我一看你就是儿子。 哎，怎么说话？ 说错了，说错了。我说我一看呢，就知道你爱人准给你生了个儿子。 还真让您猜着了 啊， 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甭说是您了 啊， 看见没有，在座这么多位观众， 嗯， 我随便拿眼这么一扫，就知道谁家生的是男孩，谁家生的是女孩。 你有这本事？ 当然了。 那今天的观众来着了， 怎么呢？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看看呢？ 现在就看 啊，现场看看。 可以啊。 嗯， 你看啊， 啊， 那小两口坐在那儿看演出的，一般的来说生的都是男孩。 哦， 你看那一个男同志自个儿坐那儿看演出， 嗯， 甭问，生的准是女孩。呵呵，看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头有心理学。 哎，给我们大家分析分析。 你看生了儿子之后 啊， 不单小两口高兴，家里的老人也跟着一块乐， 这心里痛快啊。 行了，给我生了个大胖孙子，有功，放你们一天假，俩人出去溜溜去吧。 您看这孩子老人就给看了， 小两口出来溜马路， 嗯， 走着走着 就来到咱们这个演出现场的门口了。 哦， 女同志一抬头， 嗯， 就看见咱们演出那广告了。 是啊， 女同志可就说了， 说什么呢？ 哎，这儿有相声大会 啊， 咱进去听听去吧。 不行，咱没票，人不让咱进呢。 不是 啊， 说相声那贾伦也来了。咱进去听一段去啊！ 这观众还是冲着你来的， 冲着我来的。 嗯， 就这样的观众，用不着我逗他， 啊， 坐在那儿张着嘴，就剩下乐， 这心里高兴啊。 可是生了姑娘不行了， 怎么呢？ 生了姑娘之后，孩子老人不管看， 嗯， 女同志自个儿挨家那儿哄着。男的在旁边是越看越烦， 嗯， 一抬屁股出来吧， 对，上外边溜达溜达散散心， 溜溜达达 啊， 也来到咱们这个演出这剧场门口了。 嚯， 女同志一抬头 啊， 也看见咱们演出这广告了。 哦，又看见你的名字了？ 没有，这回看见你的名字了。 有，看见我的名字了？ 怎么着 啊？ 说相声那连春建也来了？ 来了， 进去看看。 朋友们，这可是冲我来的。 没错， 哎， 冲着你来的， 嗯， 一边在底下找座，嘴里一边还嘀咕呢。 嘀咕什么呢？ 怎么也是没儿子了 啊， 看看连春见得了。 哎， 出去。 什么呢这是？ 您别着急，我给您一解释您就明白了。 说清楚了。 他那个意思，生了姑娘心里头别扭啊 啊， 听你一段相声哈哈这么一笑，不就把生姑娘那茬给忘了吗？ 哦，这么回事， 没别的意思。 那还行， 可有一样， 嗯， 这样的观众你是怎么逗他他都不爱乐， 这心里别扭。 你一段相声没说完，嗯，他抬屁股就走。 怎么又走了？ 越看越烦， 嗯， 赶紧看连春见呢，还不如回家看姑娘呢，没劲。 走走吧啊，远远的走。 你什么态度啊？ 不是，您说我怎么就招这样的观众了？ 这样的观众怎么了？ 不是，你说 这样的观众怎么了？我非常的理解他们，我非常的同情他们。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我爱人给我生的也是姑娘，明白吗？ 哦， 我们这叫同病相怜。 这可，哎，你，啊，这可不是病。 怎么不是病？ 不是病，生男生女都一样啊。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嗯， 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还都一样， 嗯， 我告诉你，儿子的爸爸和姑娘的爸爸就不一样。 不是，这都是爸爸，他有什么不一样的？ 咱们先说第一点不一样。 你说说， 一问生的是什么 啊？ 回答那个表情就不一样。 你给学学， 你看那生儿子的， 嗯， 你一问他，你看那样，咱能生别的吗？儿子，看看见吗？ 您瞧这嘴歪的，我还不会。 我们生姑娘的没这么大劲儿。 嗯， 我记得当时我爱人在产房里头， 啊， 我们一家在外头焦急的等待， 哦， 护士小姐把小孩往出一抱，嗯，我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拿手伸进小被窝里头这么一摸，哎呦，儿子， 还真是儿子。 护士说句话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哎，怎么说呢？ 什么儿子？什么儿子？快撒手，你攥的是我手指头。 嗨，哎，我贾伦呐，贾伦，我看你想儿子你都快想疯了。 打那以后啊，人家再问我生的是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生的什么呀？ 啊， 姑娘，想开点吧，怎么也比生个茄子强啊。 这有生茄子的吗？ 这就是第一点不一样。 那这第二点不一样呢？ 抱孩子的姿势不一样。 这又有什么不同啊？ 你看那生儿子的 啊， 一般都这么搂着， 嗯， 扛着举着，反正是越高越好。 哦， 我们那儿一街坊， 嗯， 儿子都10岁了，还给穿开裆裤呢。 为什么呢？ 说让他那儿子一蹲下，大伙儿这么一看就知道他那是儿子。 哦，拿他儿子做广告呢。 啊，我们生姑娘的不行了， 嗯， 平常不敢抱着孩子上街 啊， 偶尔上趟街还得学人家南方人。 学南方人什么呢？ 弄一小布兜在头楼这儿挎着， 嗯， 到老远一看来熟人了，顺势一悠的就跑身后头去了。 那人要问您背的这是什么呢？ 刚买了2斤粉条。 得，这姑娘变粉条了。 第三点不一样， 嗯， 给孩子洗尿布的劲头不一样。 这又有什么不同啊？ 给儿子洗尿布 啊， 越洗越精神， 是吗？ 给姑娘洗尿布，腰酸腿疼啊。 是啊， 我们对门二哥 啊， 给他儿子洗尿布，他唱着歌气我。 怎么唱的？ 我给您学学， 让大伙儿听听。 哎，我给儿子洗呀洗尿布，哎，儿子儿子，越洗浑身劲儿越足，哎，儿子儿子，我给儿子洗尿布，越洗浑身越舒服。就是你长到55， 怎么样？ 我也给你洗尿布喂。 行了、太不像话了。 怎么了？ 谁55还尿炕啊？ 啊，他那儿子半身不遂。 您瞧这巧劲儿了。 你甭管怎么说，人家那是儿子，对不对？ 啊，我得批评你两句了。 我怎么了？ 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可太严重了。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跟我爱人一样， 谁都得这么说你啊。 我爱人还让我向他们单位的王姐学习。 这王姐又是谁啊？ 是他们计划生育小组长，第一个领了独生子女光荣证。 那你是得好好向人王姐学学。 学什么呀、 啊、 我说你等会儿，我问问你，这王姐是儿子的妈妈呀还是姑娘的妈妈呀？ 这也问呢。 我爱人说王姐生的是儿子。我说你打住，人家生的是儿子，你比得了吗？啊，你们王姐觉悟高，觉悟高，愿意拿他们家儿子跟咱们家姑娘换换吗？ 换？ 我说什么都没事，一说换孩子，我爱人真不干了、 嗯、 你说大道理跟你说了多少条，哪条你不懂？ 你还要换孩子？要换也行。 也行？ 不能拿咱们家姑娘换。 那拿谁换呢？ 拿你换。 拿？哎，好好好，这主意太好了。 怎么呢？ 拿你换好啊。 为什么呢？ 拿你一换，两边都有儿子了、 哦、 这边一大儿子，这边一小儿子。好好好，哎，就拿你换。 我不是真想换。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我不是看人那儿子眼馋吗？ 你这有什么眼馋 的？我还说了，你眼馋我不管、 嗯、 我想一党的号召就要这一个了。 说得好。 你要真眼馋呐、 嗯、 有能耐你自个儿生去。 嗯， 您说这不是抬杠吗？您说这不是抬杠吗？我要真能生，我还麻烦你干什么呀？ 也对， 我不是没那套设备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理他，躺在床上我就睡着了。 你是得好好休息休息了。 睡得迷迷糊糊的、 啊、 突然间觉得我这个肚子里头难受。 是不是白天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 我赶紧到医院一检查，您猜怎么着？ 怎么着？ 大夫说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啊？一做那 B 超还说我怀的是男孩。 哎呦，这可新鲜。 哎呀，我这个高兴 啊， 我大摇大摆走进了产房、 嗯、 产科大夫看着我发愁。 发什么愁啊？ 他说我难产。 你可不是难产吗？ 我说那没关系、 嗯、 那咱们就剖腹产吧。 他还什么都懂。 大夫说只能这样了、 啊、 拿起一把手术刀来冲我肚子咔嚓就是一刀啊。 他这杀猪呢。 我也不含糊、 嗯、 一伸手啪，从里头瞪出一大胖小子来。 还真是个儿子。 这儿子可太聪明了、 嗯、 睁开眼冲我就喊爸爸。 哦，生出来就会说话呀。 哎呦，这时我觉得我肚子里还难受、 嗯、 我一伸手啪，我又瞪出一大胖小子来。 还是个双胞胎。 这个比那个还聪明、 啊、 睁开眼冲我就喊 Good morning。 这是妖精啊。 哎呦，这时候我觉得我肚子里还难受 啊！ 我是掏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前一个后。 行行了， 嗯， 你跑这变魔术来了？ 我掏的正带劲呢、 啊， 我爱人一脚把我踹床下的去了。 他踹你干什么呢？ 大半夜的不睡觉 啊！ 你掏这被套干什么？ 做梦呢！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贾伦、连春建合说的相声《儿子梦》中的片段。贾伦在这个段子中批评了社会上一些个别重男轻女的现象。在段子的最后，演员饰演的男主角啊，居然做梦梦见自己怀孕了，还怀了个男孩，有着很强的喜剧效果。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高明俊、庞龙、阿浩一起演唱的《男人的泪》，男人的泪。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我早退去开儿子的家长会，男人40岁扛着家庭早出晚归，运动不为健美 节食不为减肥，开始明白健康有多可贵。受气有时很悲，老婆有时多嘴，有时也宁愿晚归。豪车有多贵，女人有多美，银行里还有多少外汇。对着镜子看自己老了没，习惯了晚睡，生活开始依赖咖啡。男人三十岁，为了事业挖心掏肺，很久没整理冰箱，散发出腐坏气味，一直都没有时间去理会。电话忘了交费，厨房已经停水，还有老板不停地催，一直想要飞却害怕累赘，现实像一床棉被，总在飞西南到东北，常忘了哪里是家，该怎么回。什么也不会，隔壁班的辣妹就喜欢梁朝伟，我就把他的台词都背会。历史系的阿妹就喜欢张惠妹，我带她去看演唱会，把学业都荒废，拿不到学位，父母该怎么面对。将来投入社会得不到地位，这种男人怎么会有人追。男人的悲，该背负一生重担才能够高飞，男人的腿。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